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瑞麟会员日的特别版节目。如果您是关注健康的新朋友，又或者您是瑞麟会员的老朋友，今天的活动一定要关注了。 是的，瑞麟震撼来袭，门槛一降再降。厂商建议您收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中享受 3.8 折的直供优惠，只要99元一盒，而且订购两盒就送50贴精装版的老北京足贴一盒。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喝羊奶补营养，外敷足贴保健康，这是要做深度养生啊。 哎，一点没错，咱们就是要做深度养生。这天气这么热，天天待在空调房里，不运动也不出汗，这代谢呀是越来越慢，身体当然就容易出现问题了。那今天老北京足贴来了，一贴一丝，方便好用，一盒50贴，一天两贴，可以用上25天的时间。那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足贴。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东城区的刘阿姨说，现在一出门都是空调，什么公交车、地铁、超市、商场，有时候都要带件外套穿着才行。就这样，年轻人还要抱着冰水喝，你说这身体能健康吗？今天第一个月羊奶粉就能免费送足贴，再合适不过了，反正羊奶每天都得喝的。还有家住丰台区的蔡大爷说，其实送什么赠品啊都无所谓，关键是啊给家人喝的是羊奶，品质要保证。 您放心，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是由陕西富平知名企业秦源奶业生产的，是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之一，那里的奶山羊都是自由放养的，早上5点多羊倌就把羊儿们赶上山，山上有清澈的泉水，有新鲜的青草，还有暖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奶山羊们可以撒了花的追逐着奔跑着，所以那里的奶山羊都很结实很健壮，产出来的羊奶自然也就是纯鲜安全的。 对呀，想想看，什么样的奶制品可以富含640毫克的钙，富含维 A、维 C、维 D、维 E， 还有锌、铁、硒以及益生菌、植物甾醇等等，这所有的营养加在一起，每天的花费才5-6块钱。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8元，不仅可以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而且还有50贴的老北京艾草足贴免费送，主要成分就是足醋、足碳、贝壳硬蛋白粉，还有艾草等等，对准了足底的涌泉穴，晚上一贴，早上一撕，轻轻松松就能起到健康的作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送您一盒精装版的老北京足贴，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0722的朋友是订购了3套，说全家人喝瑞麟羊奶粉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没想到现在瑞麟品牌是越做越大呀，连自己的会员日都有了，这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送老北京足贴，这个活动挺实在的。还有手机尾号1105的朋友是订购了6套，说第一次用足贴的时候吓了一跳，本来干净光滑的足贴包，第二天早上一撕全是黑黑油油的东西，后来呀才知道这是正常的，所以现在的每年夏天我都会用足贴。那今天听说喝一个月的羊奶就能免费送，那肯定是划算呀。还有手机尾号1153的朋友说，100多块钱喝一个月的羊奶，还有50贴的足贴免费送，这个活动真的不错，只是这瑞麟羊奶粉的品质怎么样呢？ 一听啊，您就是新朋友，没关系，和您介绍一下，瑞麟虽然不是什么国际大品牌，但是在北京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因为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10年了，在北京推荐已经有3-4年了。它是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也不可能是中国人保特约承保质量的乳品企业了。 是， 而且每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的扫描价格都是258元，送人够大气有面子。4007106108 4007106108。 关键是花198元喝上一个月羊奶粉补充营养的同时，还有50贴的老北京足贴免费赠送。最后的一分钟，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吃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每次活动一推出反响就非常火爆。有作为家庭日常食补的，像北京的周先生一家就是长期固定的购买，起因呢是家里的老爷子动了一个小手术，买给他来调养身体的，后来觉得价格划算，吃着也营养，就固定每周吃个两三回，从2016年秋天到现在从未间断。还有江苏南京的一家子，夫妻二人呢都是高学历，博士读完都30多了，搞个项目研究又拖了几年，奔四了才忙活到家庭，后来经多方介绍选择了这款野生的海参。 还有送亲朋长辈的，商务拜访客户的朋友呢，选择这款海参，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礼盒装1999元的扫码价，拿着呢很上档次，有面儿，而且呢送礼呀、是送健康。 对，所以这款海参呢，我们用心的在做推荐，大家在认真的入菜做食补。那此刻想订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071068 400071068，广播直营挤干所有的水分，价格一降到底，仅需专柜1999元一盒的三折。 是的，这一盒里面呢有40到50头，全部都是纯野生的，生活在纯美的海底世界，自己觅食自己生存，所以呢能存活下来的都是本领强、体质好、营养聚集高的，所以懂行的朋友呢认准了就常年在订购。帮大家来算笔账啊，这699元一盒，40到50头，隔天吃一顿呢就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只要200多块，那每一次只要15块钱。电话赶紧来拨打400071068 400071068。 4587的李女士说，家住7楼，母亲以前是几天才下一次楼，照她的话说就是下去一趟就上不来，太费劲了。后来呢也是慢慢的在锻炼，配合着吃海参，感觉母亲是愿意动了，自己也想着下楼去转一转了。还有5833的刘先生，一次性订了4盒，是给两边的老人订购的，说平时给他们钱他们也不花，都存着，干脆直接给他们买好了海参送过去，年纪大了身体好比钱更重要。 是这样的啊，父母年纪大了，健康是最宝贵的，是自己的福气、孩子的福气、整个家庭的福气。600多块钱呢、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护肤乳啊、两顿火锅钱而已。但是海参可以让父母吃上3个月，这每一天啊都能得到不一样的滋补。毕竟呢它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还富含了多达16种的氨基酸，是天然食材当中不可多得的养生佳品。 此刻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就能带回家3个月的海参食材，划到吃一次进口野生海参只要15块钱，每一头都是地中海纯净天然生长的，而且都是一级品的，含盐量低、泡发率高，关键是全家老少都能吃，给孩子做个海参鸡蛋饼，鲜美又劲道，给父母做个海参豆腐煲，好嚼又营养，给爱人拌个海参丝，爽口又开胃，全家老小都能吃，一次只要15块钱。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我看这边2631周女士说啊，这孩子放暑假了，在家就是喜欢吃零食，到了饭点呢不吃饭，还是听小区妈妈说的，这海参和豆腐肉末一起烧，浓浓稠稠的，有拉丝，还特别下饭，果然啊真是第一次见不用追着就能吃一大碗饭的。好，那感谢您的关注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 4007 0007106108。最后一个问题，5960的马女士问，这个海参泡发难吗？不难，因为咱们呢是纯淡干的海参，所以泡发率很高，加上今天下单的朋友呢都配送给您一只海参泡发杯，更容易了，这一煮一焖啊，砰砰弹弹的海参食材就好了。699块钱一盒，一个礼拜呢吃三次，能吃上三个月的时间，每一次就是15块钱。不多说了，赶紧来行动吧，4007106108，4007106108，先下单免费送身到家，满意您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使世恶月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17集， 明珠长服穿着，面露悲切，眼睛有些红肿，彼此只略略的拱拱手，哪里还顾得上客气。陈廷敬想着先皇的恩遇，不觉掉下眼泪来。明珠悄悄地说， 廷敬随我来，我有话同你说。 明珠把陈廷敬领到僻静处说， 廷敬，你我相识多年，你以为我待你如何呀？ 陈廷敬猜着明珠有要紧话，便说， 您是我的恩人，廷敬时刻记着。 明珠看了他半天， 千万别再同那个道人往来了。 陈廷敬惊得脸都白了， 我同富山并无往来啊。 明珠眼睛望着别处，嘴里轻声说道， 你重视那年回山西，富山去陈家老宅看了你，你从山西回京时又去阳曲看了富山，富山前不久又去了你的府上。 陈廷敬惊得冷汗直冒， 原来明珠大人一直盯着我，先帝对我有个密嘱，让我看着你。廷敬不明白为何要看着我呢？先帝密嘱你不必知晓详情，你只想想，你同富山往来，先帝了若指掌，为何没有问你的罪啊？请明珠大人明示。先帝相信魏大人的话，看重你的才华人品，相信你不是那些悖逆之心的人，可眼下时局非常，前明余孽又在蠢蠢欲动，有人若想拿这事做文章，你就大祸临头了。 富山先生是个游方道人，是位悬壶济世的名医，他四处走走并不奇怪，他来京城找我，一则有同乡之意，二则读书人之间总有些话说，说到谋逆之心，我在富山先生身上看不出来，他只是不愿行走仕途，可天下不想做官的读书人何止一个富山。 廷敬，没那么轻巧吧，富山曾因谋反嫌疑入狱，只是查无实据才放了他，他是什么人你我心知肚明。 正是查无实据，就不能把罪名放在他的身上，更不能因为我同他见了面就有罪了，

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